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1章家养小精灵解放阵线第62集 厨房里的那些家养小精灵本来都很感兴趣地看着他们听他们说话但听到这里一个个都把目光移开了就好像多比说了一些粗鲁的令人尴尬的话似的赫敏却说 好样的多比 谢谢你小姐 多比说着朝赫敏一笑露出好多牙齿 但是大多数巫师都不想要一个拿工钱的家养小精灵小姐那不是一个家养小精灵的品质他们说然后就对着多比把门重重关上多比喜欢工作但他也想穿衣服拿工钱哈利波特多比喜欢自由 霍格沃茨的家养小精灵开始悄悄地挪开躲避多比好像他身上带着某种传染病菌闪闪倒是呆着没动但他哭嚎的音量显然又增高了 后来哈利波特多比去拜访闪闪发现闪闪也被释放了先生 多比兴高采烈地说闪闪听了这话从凳子上往前一扑脸朝下倒在石板铺的地面上捶打着小小的拳头痛苦地尖叫起来赫敏赶紧蹲在他身边试着安慰他可是不管赫敏说什么都不起任何作用多比继续讲他的故事高声叫着盖过了闪闪的哭嚎 然后多比突然有了主意哈利波特先生多比和闪闪为什么不能一起找工作呢多比说 哪里有工作够两个家养小精灵干的呢 闪闪问多比想啊想啊就想起来了先生霍格沃茨多比和闪闪就来找邓布利多教授了先生邓布利多教授就把我们都收下了 多比脸上露出非常灿烂的笑容喜悦的泪水又充盈在他眼睛里 邓布利多教授说既然多比想要工钱他可以付给多比工钱所以啊多比是一个自由的小精灵先生多比每星期得到一个家笼每个月放一天假 那不算很多 赫敏在地板上气愤地喊道盖过闪闪不断哭喊和捶拳头的声音 邓布利多教授本来要给多比一星期十个家笼说我放假 多比说着突然打了个寒噤好像这么多财富和闲暇时间是非常可怕的 可是多比跟他讨价还价小姐多比喜欢自由小姐但他不想要太多的自由他更喜欢工作 那么你呢闪闪邓布利多教授付你多少工钱 赫敏好心好意地问他如果以为这会使闪闪高兴起来就真是大错特错了闪闪确实停止了哭泣他坐了起来但两只巨大的棕色眼睛狠狠瞪着赫敏湿漉漉的脸上突然变得怒气冲冲 闪闪是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家养小精灵但闪闪还没到拿工钱的地步 他尖声刺耳地说 闪闪还没有堕落到那个程度闪闪为自由感到羞愧 羞愧 赫敏茫然地说 可是闪闪你听我说应该感到羞愧的是克劳奇先生不是你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对你太残忍了 可是闪闪听了这话赶紧把手捂在他帽子的两个洞眼上把耳朵压扁这样他就听不见了然后他尖叫起来 不许你辱骂我的主人小姐不许你辱骂我的克劳奇先生克劳奇先生是一个好巫师小姐克劳奇先生开除了坏闪闪他做得对 闪闪还调整不过来哈利波特 多比尖声尖气地悄悄告诉他们 闪闪忘记他跟克劳奇先生已经一刀两断了他现在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可是他做不到 怎么家养小精灵评论他们的主人时不能怎么想就怎么说吗 哈利问 哦不能先生绝对不能 多比说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这是家养小精灵的奴隶身份规定的先生我们为主人保守秘密保持沉默先生我们维护家族的荣誉从不说主人的坏话不过 邓布利多教授对多比说，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邓布利多教授说，我们可以随意。 多比突然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示意哈利靠近。哈利倾下身子，多比小声说， 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叫他傻瓜大笨蛋先生。 多比发出一声恐惧的干笑， 可是多比不想这么做，哈利波特， 他说，现在语气又正常了，他摇晃着脑袋，两只耳朵啪啪地拍打。 多比非常喜欢邓布利多教授先生，愿意替他保守秘密，为他保持沉默，并为此自豪。 那么对马尔福呢？你现在是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哈利咧嘴笑着追问多比，一丝恐惧的神色掠过多比那双巨大的眼睛。 多比可以， 他不很确定地说，挺起小小的胸膛。 多比可以告诉哈利波特，多比的救主人是很坏的黑武士。 多比呆立了片刻，浑身发抖，被自己的大胆行为吓傻了，然后他一头冲向最近的桌子，开始把脑袋狠狠地往上面撞，一边尖叫道， 坏多比，坏多比。 哈利抓住多比的领带后面，把他从桌子旁拉开了。 谢谢你哈利波特，谢谢你。 多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用手揉着脑袋。 你只需要多练习练习， 哈利说。 练习？ 闪闪气愤地尖声嚷道，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多比，那样评论你的主人。 他们已经不是我的主人了，闪闪， 多比不服气地说。 多比再也不在乎他们怎么想了。 你真是一个坏精灵，多比， 闪闪呜咽着说，眼泪又一次顺着面颊扑簌簌滚下来。 我可怜的格劳奇先生，他没有了闪闪该怎么办呢？他需要我，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从一生下来就照顾格劳奇一家，在我之前是我妈妈，在我妈妈之前是我外婆。如果他们知道闪闪被释放了，会怎么说呢？耻辱啊，这是耻辱。 他又把脸埋在裙子里放声大哭。 闪闪， 赫敏语气坚决地说， 我可以肯定克劳奇先生没有你照样过得很好，你知道吗？我们见过他。 你们见过我的主人？ 闪闪喘着气问，从裙子里重新抬起泪痕斑斑的脸，瞪大眼睛望着赫敏。 你在这里，在霍格沃茨看见他的？ 是的， 赫敏说， 他和巴格曼先生是三强争霸赛的裁判。 巴格曼先生也来了？ 闪闪尖声问道，突然又变得怒气冲冲，令哈利大吃一惊。从罗恩和赫敏脸上的神情看，他们也吃惊不小。 巴格曼先生是一个坏巫师，一个很坏很坏的巫师，我的主人不喜欢他，哦，一点儿也不喜欢。 巴格曼，坏巫师？ 哈利说。 是的， 闪闪说着，气愤地点着头。 主人告诉了闪闪一些事情，可是闪闪不能说，闪闪替主人保守秘密。 他再一次泪如雨下，他们可以听见他把脸埋在裙子里哭泣。 可怜的主人，可怜的主人，再也没有闪闪伺候他了。 除此之外，他们从闪闪嘴里再也问不出一句明白的话，于是他们随他去哭泣， 只管自己喝茶。多比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讲他作为一个自由小精灵是怎么生活的，以及他打算怎么花他的工钱。 多比下一步就买一件套头衫，哈利波特。 他指着赤裸的胸脯高兴地说。 告诉你吧，多比。 罗恩似乎对这个小精灵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说， 我要把我妈妈这个圣诞节给我织的毛衣送给你，我每年都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件，你不讨厌暗紫红色吧？ 多比开心极了。 我们必须把它缩小一些，适合你的身材。 罗恩对他说， 它跟你的茶壶保暖套倒是很配呢。 他们准备告辞时，旁边的许多小精灵都围拢过来，向他们递来一大堆点心，让他们带上楼去。赫敏不肯拿，他望着小精灵们不停鞠躬行屈膝礼的样子，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哈利和罗恩却往口袋里装了好多奶油蛋糕和馅饼。 太感谢了， 哈利对小精灵们说。他们都簇拥到门边向三人道晚安。 再见，多比。 哈利波特，多比有时候可以来看你吗，先生？ 多比试探地问。 当然可以， 哈利说。多比顿时眉开眼笑。 你们知道吗？ 卢恩说道。这时他和赫敏、哈利刚离开厨房，正往通向门厅的楼梯上走。 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弗雷德和乔治很了不起，能从厨房里偷出吃的东西。闹了半天，实际上并不困难，是吧？小精灵们那么热情地把东西塞给你。 我认为，对于那些家养小精灵来说，这是一件最理想的事。 赫敏领头往大理石楼梯上走，一边说道， 我指的是多比来这里工作，别的小精灵会看到他获得自由是多么愉快，慢慢就会明白自己也愿意那样。 但愿他们不要太仔细地观察闪闪， 哈利说。 哦，闪闪会高兴起来的， 赫敏说，不过他的口气也有些犹疑。 等这场惊吓过去，他习惯了霍格沃茨的生活，就会明白离开了那个叫克劳奇的家伙，日子要好过得多。 他似乎很爱那个男人。 罗恩含混不清地说，他刚咬了一口奶油蛋糕。 不过他对巴格曼的评价可不高，是吗？ 哈利说。 不知道克劳奇在家里是怎么议论巴格曼的？ 大概说他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司长， 赫敏说。 说句实话，他这么说不无道理，是不是？ 跟克劳奇那老家伙比起来，我还是情愿在巴格曼手下工作， 罗恩说。 至少他还有点幽默感。 可别让珀西听见你这么说， 赫敏说，淡淡的笑了笑。 是啊，说到珀西，他可不愿在任何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手下工作，是不是？ 罗恩说。他现在又开始吃一块巧克力松饼了。 一个笑话，哪怕只带着多比的茶壶保暖套，几乎是光着身子在他面前跳舞，他也认不出来。